去年的12月，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关于修改交通旅客运输以及客运站管理的规定。自2017年3月1日开始，对于省际、市际的客运班线全面实施客票实名售票以及实名查验。这一修改意味着，届时长途汽车票也会和火车票一样印上出行乘客的身份信息。提供网络餐饮服务必须有实体店铺并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否则将会处以最低50000元的罚款。国家食药监总局近日公布了《网络餐饮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餐饮服务的第三平台要对餐饮服务的提供者实地进行审查以及实名登记。随着玫瑰花的热卖和情人节的到来，本周的电影市场也进入了浪漫的爱情季节。最近除了获得14项奥斯卡提名的《爱乐之城》重磅来袭之外，还有《合约男女》《风月俏佳人》以及《完美有多美》等多部的新片扎堆上映，有望在后春节档再掀一波观影热潮。

的船员。 就不住在 得太快。难道是等痛苦释怀，恨也看开，你就不住 有人说微信的记录呢，最好是不要截图，因为它是一种催泪的情书，记录了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和每一遍的感动，看似是在昨天，但是又回不去了。也有的截图呢，是一种警醒，时刻的提醒着自己看文字时的那一种心境。不知道在你的手机相册里有没有保存着一些截屏的聊天记录呢？而这些聊天记录里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如果你也有这样一份聊天记录的话，欢迎通过经典969的官方微信经典969和我们进行互动，也让我们听一听你的故事。 也许是出发太久，我竟然迷失在旅途，我最亲爱的朋友，你让我再一次醒来，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我，来自这个世界，来自我们真实的生活。故事里始终都有爱，无论有什么样的结，故事里永远都有爱，永远是美丽温暖的光明结局。寂静的天光云影映衬着冬日的晚霞，我最亲爱的朋友，你给我春天的感觉，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我，来自这个世界，来自我们真实的生活。故事里始终都有爱，什么样的艰难曲折，故事里永远都有爱，永远是美丽温暖的光明结局。天光云影映衬着冬日的晚霞，我最亲爱的朋友，你给我春天的感觉，

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出乎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像霓虹灯和月亮的距离，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我们在这欢笑， 在这

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开始对东塘子胡同内的28处开墙打洞商户进行封堵。经过整治之后，这个胡同也将会成为建国门地区无违建、无开墙打洞的标杆胡同。街道城管科近日透露，在今年建国门地区也将会一共打造出六条像东塘子胡同这样的标杆胡同。市交管局正式对外公布了今年年内将会重点治理的203处交通堵点和秩序乱点的具体位置。根据这一份统计，堵点共有74处，乱点共有129处。警方将会重点对这些地段的路口乱行、路侧乱停等交通违法行为，以及交通标志设施不合理、不规范等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全面的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 相信

日故居，那里已变成空空废墟，门和墙边飘飘蛛网，破破碎碎如连月眼泪，始终未明谁令你他去，只好假装再次相聚，怀疲倦身躯拥一地纸碎，我在地上如伴你睡，还亲亲静吻吻，趟过之地，还亲亲，还亲亲，岁月留低的那依稀。徐徐闭上眼，睡在故居，我看见我们方知共对，即使屋里并没有谁，始终未明谁令你他去，只好假装再次相聚，怀疲倦身躯在故居，我看见我们方知共对，即使屋里并没有谁， 有些爱说不出口的时候可以用音乐去表达，拨弦弄琴，像诗人一样一边吟唱着美好的生活，一边期待着更好的人的到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接下来的时间想要分享一首关于爱的歌曲，名字叫做我比想象中爱你。 飞得越远越看不见你阳光下灿烂的笑脸，在天和海之间那条界限慢慢地走远，你曾经是我的地平线。你有没有一点想念，我们去年的夏天，有种爱的感觉在心里面那么的强烈，而这一切好像只是昨天，我才发现我比想象中爱你，只是因为 是不小心错过了你。每当夜深人静，我诚实的分析我自己，还是不可否认的，我比想象中爱你。 飞驰而过，

前，心跳无声在不同天上飞，拼命追。想依赖挥霍着眼泪，对错归零出发才了解，开始把狂奔的起跑线，是却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问天上飞。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都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李宗盛的歌与词总是包含了太多的沧桑，缺少人生历练的人其实并不能听得懂，而这首《爱的代价》也如此。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 在一次演唱会上，李宗盛将压轴的曲目留给了《爱的代价》。舞台上的他怀抱着一把吉他，将人生的苦与挣扎娓娓道来，期间数次哽咽。 代价是永远都难忘。 李宗盛的歌发人深省，直抵内心深处，安抚受伤的心灵。有故事的男人才能写出有故事的歌词。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李宗盛教给我们这些年的爱的代价就是这样。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听说每一个音乐制作人都要爱他的歌手，要把他们的前途当做自己的前途，只有这样才能做好音乐。正是这种微妙的关系，使得李宗盛有了绯闻，也有了好歌。众所周知，继爱与盲之后，这张再次同张艾嘉合作的《爱的代价》与李宗盛的泪水同步落地生花。2006年的台北小巨蛋，李宗盛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上，张艾嘉的那句“你有没有爱过我”曾经掀起过波澜。李宗盛当场语塞，事后笑言道：“因为录制《爱的代价》的时候，你已经结婚了，这张专辑就是我想着你而写的。想着你为何嫁给别人？”虽然这都已经是过眼笑谈，

每天早晨醒来再次上街发条，重复昨日的忙碌，开始辗转奔波，一个人受的委屈都往心里咽，转眼又是一天，把忙藏在心里面。我是块坚强的石头，有着坚强的意志，坚强的人做着坚强的事，坚强的肩膀担负的责任巨大，我不畏风吹雨打，信任就一句话。 这条路已走了千百万遍，我的喘息没有谁能听见，汗水留在每层楼的台阶，亲爱的陌生人，请给我一个温暖的微笑。 因为我出身平凡，世界没有想象的美好，我不管路有多远，也不知天有多高，这些年我受的苦安慰着也陪伴着我， 时间不再为我等待，当我飞奔在梦的路上，我绝不后退， 生活没有那么简单， 下雨，我自己选择的路。